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围，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对于下个月即将开幕的韩国平昌2018年冬奥会，人们最关心的除了中国冰雪健儿的表现，就是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展示。北京八分钟总导演张艺谋表示，这次的看点在于新和科技，用八分钟展示中国成就和大国自信，展现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信心和中国人民欢迎全球朋友到中国来做客的热情。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徐悲鸿的100多件精品原作在其中展出。徐悲鸿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画家之一，留下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世》等作品早已经成为中国美术馆的经典之作。良渚古城遗址近日正式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考古学家发现，大约距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爱情电影《南极之恋》将于2月2号公映，片方最新公布《时光静好》版终极海报和《爱是永恒》版终极预告。今天起，电影《南极之恋》将开启全国点映。西班牙著名导演卡洛斯·绍拉执导的电影《汤格》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由摄影大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掌镜，拿下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技术大奖。舞蹈与光线、情欲与政治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完美到不真实的观影体验。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今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止，共40天。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325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1485万人次。预计2月12号是节前的出行高峰，节后出行高峰是2月21号。春运临近，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周边的交通压力已经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近期，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在早高峰期间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较大。市环保局局长方丽近日表示，新一轮的 PM2.5 来源解析即将完成。今年本市将重点治理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两项污染物，重点治理重型柴油车和扬尘污染。人社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第四季度人社工作进展情况。去年全国共有20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调整到2300元，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000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北魏至隋唐时期啊，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尤其是唐朝啊，佛像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进入了艺术发展的真正成熟期。这个时期啊，大量出现金铜佛像，面相丰满圆润，躯体啊皆浑厚而圆润，肌肉结实富有张力，佛像头部啊皆是罗发，菩萨像呢大多头戴发髻冠，造型姿态啊自然优美，庄重大方。到了两宋，佛像进一步啊贴近了平民的生活，呈现出高度的写实特点。那么您对现如今的佛造像收藏有什么了解呢？收藏界玩家收藏佛造像又出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佛造像啊，元明清三代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发展，汉式传统造像已经呈衰落趋势，汉地传统造像艺术在风格和造型上边皆深受藏传佛像艺术影响，造像普遍流行的束腰形莲花座、高肉髻等特征明显，可见仿自藏式造像。区别于海外藏家对隋唐之前的早期佛像、汉地佛像的审美积淀，中国国内藏家大多呀热衷于明清两朝的宫廷佛造像，尤其是大明永乐和大清乾隆两个时期的精美造像。那么在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当中，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佛缘未了情的传奇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位藏家收藏佛造像的传奇故事。下面就由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姜老这才明白过来，人家根本不敬佛，一门心思就是用佛赚钱。姜老觉得这偏远的小镇出了圈儿，能要多少钱呢？随便说给你个20000吧。中年汉子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一年靠他起事还落好几千呢，你要真想买呀，就这个整这个零。他先撒手指头晃了一晃，然后翘成个八字形，一连比划了6次，弄得这姜导晕头转向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多少钱，别上100万吧。旁边老汉告诉他是38888.88元。好，他们这儿有这讲究，叫连发无边。哎呀，姜导有些哭笑不得呀，正琢磨着怎么还价呢，突然从对方犹疑不定的眼神里发现自己出了纰漏。他想了一下， 明白自己把价钱出高了。他看这尊佛像的年份应该在宋辽金元之间，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至少也得12-13万元，所以随口给了20000元。没成想把价钱还精了，明摆着嘛，连发无边，开口就应该是八呀。再说了，这小地方哪有上万的买卖呀？人的心里很怪，明明是捡了个大便宜，可却偏偏觉得自己吃了亏。要是江导再坚持一下，说不定人家就卖他了。谁知鬼使神差的，他不言语了。他心里的小九九盘算着，反正今天没带那么多钱，过两天来弄不好18000也能拿下来。这小地方哪儿来第二个我这样的买主啊？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不了几天，江导就该刻骨铭心的理解了。忙了几天，江导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揣着钱到了小院的门口。他觉得好像走错了地方，院门口静悄悄的，没了香火缭绕，也看不见黄帐子红布条了，就像一座平平常常的农家小院，而且大门落锁，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江导好不容易找到了带他来的老汉，老汉有些惋惜地对他说：你来晚了，昨儿个人家把佛像卖了，卖了48888.88元。其实啊，他原来想卖8000多，你给了20000，他一心想卖你，也不知你怎么不提了。昨儿个县里人带着个亲戚买走了，他要这个数，人家就还了这个数，一点也没含糊。江导忙抓着他的手问：县里的人你认识吗？老汉摇摇头。江导这会儿要是能找着那个买主啊，再加20000他都干，那可是尊千载难逢的佛像啊。江导回到剧组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发着高烧说胡话，有时候自己抽自己嘴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让你猜迷心窍。怎么样，这会儿明白过来了吧？人心呐，不能太贪，贪过头就要吃大亏。这样的事儿啊，在古玩行俯拾皆是。荣兴一郎开店的小师和吴金浩哥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看见一本手抄本的明代兵法书，要1000多，摊主让的800，这哥俩非给人家750。卖主说：你就缺50块钱是怎么着？他们俩说就是，一赌气起身走了。迈出去几步又觉得不对劲儿，刚一回身的功夫，海王村一老板抄起书，扔下800走了。荣兴一郎这哥俩跟人家认识，上海王村那家店里给8000，人家都不卖。结果兵书上了中国书店的古籍善本拍卖会，一家伙拍了80000多。您说这50块钱吃了多大亏？这样的事儿啊，10个玩家有9个都经过，故事一个比一个还精彩。咱接着说剧组这江导，江导病成了这样，一下子就乱套了。尤其是那些女演员呢，不论主角和配角，都盼着电视剧火了好出名，这会儿一个赛着一个着急，都守在他炕头不停的乱叫啊。岁数大点的弄点叫魂的把戏，年轻点的干脆把江导的脑袋抱在怀里，说是给他去经。有的男演员心里酸溜溜的，说这哪是去经啊，这是报春呢、啊、这要是我一辈子都醒不过来。过了5-6天，江导好歹醒过来了，只是落下了个病根，不能听人家连着说8字，一听见就头疼。电视剧小半年就拍完了，正是枪管悠悠霜满地的塞外深秋，江导望着晴空里南去的雁群，无限感慨地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回到北京，最痛快的日子就是逛市场，一逛解千愁，什么不高兴的事儿都忘了。 90年代中后期，光地摊市场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争先恐后，都怕来晚了买不着好东西。于是好些个玩家半夜3-4点钟就赶到了市场，打着手电筒买货。一个飘着小雪的早晨，4点多钟，天暗四漆，手电光在飘洒的雪花里昏暗如豆。江华捏着手电筒，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转着，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儿，他竟然看见了小镇上那尊与他擦肩而过的菩萨佛像。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菩萨佛像躺在一条破麻袋上。身上落了些个雪花，脸上似乎有些凄苦的表情，好像是皇家女儿落难于民间，蓬头垢面吃尽了苦头。江华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他把菩萨像捧在怀里，用衣袖擦去了菩萨像脸上的冰水，与那含笑的面庞对视着，是你，是你，就是你，魂牵梦绕的你，一下子把自己多少天失落和悔恨冲得干干净净。他这会儿觉得眼前的恋情比和老婆谈对象的时候来得猛烈多了。摊主要价68000，导演包里装着拍这部电视剧得来的10万块钱，没讨价就扔给人家68000，他心里说，这可是天赐良机，我再也不犯傻了。菩萨像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依旧含笑面对人间。这些天他翻了好些个资料书，知道这尊菩萨像应该是辽代的，因为最初看这尊菩萨像的时候，他觉得有点唐代佛像丰满圆润的风格，而菩萨像面部的表情又充满了宋代佛像写实的手法。宋人的审美情绪有着强烈的世俗观念，所以佛像面部除了秀美之外，都有点悲天悯人的笑意。而这一尊菩萨像及唐宋佛像的两大特点，正是学唐比宋的辽代佛造像，只不过眼前的菩萨像比他头一眼看的时候身上的金漆脱落了一些，也被擦得更亮了，他也没太在意。这尊菩萨像失而复得的传奇招来了古玩和影视圈里很多朋友前来瞻仰，江导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又一遍，越讲越觉得神奇，连他自己都深感自己冥冥之中一定和佛有缘。什么事儿都有个万一，恰好这个万一让江导赶上了。一天，一位玩家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江哥，我看见玩佛像的梅小姐从古玩市场买了尊菩萨像，怎么和你那尊一样啊？ 我瞅着可有点玄乎，你再仔细看看你那尊吧。 放下电话，江导心里有些不安，看看眼前这尊佛像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赶紧给那位要好的朋友打电话。那位朋友因为公干去了海外好长时间，没看见他这尊佛像，听他在电话里一讲，便说，你可能买了翻模的了。他忙问，什么是翻模的？朋友说，买了真佛像的那位肯定是行里的大腕，他瞅这尊佛像太漂亮了，也舍不得卖，于是就找能工巧匠，以他手里的菩萨像为模子，翻出几尊来，做旧后一尊一尊绷着卖，可能也就3-5尊， 这种高仿专门打行家。上次电话里你说是打着手电筒买的，我就有点担心。江导放下电话，再静下心瞅瞅菩萨像，忽然感觉和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有些不同了。皮壳包浆不足不说，原本那漆是金黄里闪着一种橘红，而现在的漆是黄里透黑。他自己知道自己肯定是一时冲动，根本没顾得上看真假。哎，看来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呢。他把这事儿捂在肚子里，对谁都没说。吃一堑长一智，打那以后江华再买佛像就谨慎多了，除了细辨真伪以外，价钱上也把握得挺好，过高了就不买，以平常心去等待那份缘分。您别说，就是这份平常心让他躲过了一场风波。那是头两年的事儿。有一次他去逛古玩城，在三楼的一家店里一下子看见了十多尊佛像，都是清代密宗鎏金佛像，做工精致，金水厚重，那规矩劲儿一看就是官造的。所谓的官造，就是宫里造办处造的，或者由内务府官员主持，请汉藏工匠一起参与制作的，一般都是上品。这些佛像好像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每尊佛像都系着个黄绫子条，上边用毛笔规规矩矩地写着佛像的名称，光看黄绫子条就有些年份了。江华当是东北某文物公司卖出来的呢，也没得注意，只是价钱过高，心想等等再说吧。回家以后他给这家文物公司的一个经理打了个电话，经理说没有啊，我们都快两年没搞展销了，库里都没什么货了。提起东北这家文物公司啊，不少的玩家都知道，90年代的时候，这家文物公司库里有上万尊密宗佛像，可能跟清代这儿是满族的旧都有关。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以后，一般的佛像他们对外展卖。江华是在山东潍坊风筝节上和这位经理认识的，他买了几尊佛像，经理还给他打了75折，后来这俩人又成了朋友。说起这事儿，就不能不提玩家里一个姓牛的，人家动手早，一听说东北这家公司有佛像，立刻就一个人敲门声的找上门去了，买了一大批，而且那价格透着爽快，特别是一批50-60厘米高的大佛，都是缺胳膊断腿的，人家没几个钱就卖他了。他让孟师傅爷俩修了半年多，后来都100来万一尊拍卖了。据说当时他给经理送了一批名表，什么欧米伽、劳力士，后来才知道都是冒牌货。江华慎了些日子，后来再去古玩城，人家说佛像都卖了，叫一哥们儿全包了。江华觉得有点遗憾，可没过两个月，这批佛像酿出了个大事件。那一年秋天，境外某拍卖行大拍预展，恰好一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到此地公干，顺便逛了逛，看见这些佛像觉得不错，再一看佛像上的黄绫子条，觉得有些眼熟，怎么像自己写的呢？仔细看看，他想起来这是50年代刚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有一批佛像由故宫调拨外地某景点，是他写的签儿。这批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怎么会流失到境外了呢？这位专家将情况告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立刻展开了调查。没过多久，水落石出，某景点博物馆工作人员监守自盗，以仿品换出真品，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佛造像的收藏。事实上啊，自2004年以来，中国佛像的顶级精品一直都集中在中国境内，而在民间常年高价重金收回的佛造像的收藏家，投入甚至达到了上亿元。中国内地藏家也逐渐从追求藏传佛像的精美工艺，转向痴迷于佛像的历史和神韵，与海外藏家趋向相同。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啊，最应该注意的一点是，收藏已经不再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了。众多具有真才实学的藏家正在成为一股新的力量，而由于落后的鉴定技术，让很多国宝呢无法及时得到有效的认定，尤其是往往有鉴定资质，也无法在不毁坏器物的前提下有效证明这东西的新与老。这些不能进入博物馆的珍宝流散民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今天的民间收藏就很可能是明日的国宝。那么在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淘宝》一书当中啊，就给我们讲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北京收藏市场上有关金铜佛像收藏的传奇故事。下面有请大作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吴启申给您讲播这段故事。 金铜佛像是古玩杂项里的一大门类，因为具有佛教题材和人物造型艺术的双重特点，备受当代收藏者的追捧。早先的时候，佛像是古玩地摊市场的支流，因为当时逛摊的人都爱好瓷器，所以满市场铺天盖地都是青花粉彩、老窑、青瓷、白釉，偶尔冒出个佛像啊、香炉啊，也是少有人问津，价钱那也比瓷器便宜多了。最早玩佛像的一批人，好些个都是因为喜欢古钱币，从这红斑绿锈的铜质识别出老佛像的真伪和年代。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古玩地摊市场，卖佛的十有八九他还叫不出来这佛的名字，只能比划比划什么样，充其量能说出个男佛女佛。琉璃厂有个叫张国俊的玩家， 平早就逛摊买佛，不时地问摊主有佛吗。有这么一天，赶上个山西人的摊儿，一听说要佛，便说了：“我兄弟包里有一个，他一会儿就来。”张国俊问：“什么佛啊？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山西人说：“哎，不是不是，我那个是个大佛。”山西人的口音让张国俊一头雾水，心说：“没见过什么什么大佛，哎呦，今儿我得开开眼。”我在这儿死等了。一会儿摊主的兄弟来了，打包里掏出一尊一尺多高的佛像。张国俊一看，嗨，这不就是明代的释迦摩尼佛吗？摊主说：“我就知道他满脑袋的疙瘩，哎，我就叫他这个疙瘩佛，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了个外国名字了哈。”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早先不少买佛的主啊，买了佛都是当财神的供着，尤其是开店的，在铺子里边显眼的地方，哎，摆上一尊佛，早晚一炷香，盼着买卖兴隆。您要是进店开口就问，这佛像怎么卖？讲究点的店主啊，准拿白眼瞪你，说你没规矩，佛能讲卖吗？您得说请，哎，心诚则灵。当时有一个叫毛大的，说到这儿咱说一下，这可不是咱那个评书《聊斋》里边的毛大，这个毛大呀是个古玩商，原本就是一个倒腾海产品的，倒腾鱼虾赚了钱，改行卖古玩，可能太相信佛法无边吧，走火入魔，买了几十尊的佛像，每尊佛像都上香，店里边是烟雾缭绕，进了他的店就跟进了庙似的，弄得买东西的都绕着走，您说这能有买卖吗？毛大扛了两年，生意一直没什么起色，一天天的百无聊赖，抡着鸡毛掸子挨个的帮佛脑袋，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着：“我早也供，晚也供，你们怎么净吃饭不干活呀？老给我拉不来生意啊！”正在这时候，进来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一派为人师表的样子，后边还跟着两个学生。中年人一看这么多佛像，对学生说：“这家老板真有眼力，这一屋子的佛像，唐宋元明清，差不多都齐了。”学生问起佛像的历史，老师说：“佛造像兴起于东晋北魏，光大于隋唐，唐诗名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佛教的兴盛。毛大听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好气儿的说：“您要是请佛就掏钱，你要讲课啊，去去去去去，别出去，我这儿还卖不出去，发着愁呢啊。”中年人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您这东西是时候没到，时候到了呀，您别卖便宜了就行。”没想到此人金口玉言，没几个月的功夫，90年代末期佛像收藏的大潮可就掀起来了，每天都有人上毛大的店里边买佛像，先是广东的，然后福建的，反正净是南方来的，都跟不要命似的，背着一书包一书包的钱往毛大的店里，那简直就叫冲，冲进去，原本3-5千一尊的佛像，一涨十几倍，苦尽甜至啊！毛大的好日子来了，他点钱点的这手腕子好都抽筋了。突然想起来了，哎，那位老师他告诉过我可别卖便宜了，一下子就把价钱提到了10万一尊。毛大觉得那老师嘿神了，其实不然，原因呢是90年代末港台地区兴起了续佛热。怎么叫续佛呀？储蓄吗？ 存佛，哎，你看人家不存钱，这么一下子就把佛像的价格炒起来喽，使得人们认识到了佛像的价值。从此以后，金铜佛像便平步青云，进入到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时代。细分起来，佛像分为禅宗和密宗两大类。说禅宗就是中原地区的佛像，明代的和明代以前的居多，材质呢多为铜铸的，哎，红斑绿锈，古意盎然。可是一般的造型呢有些呆滞，工艺呢显着有点粗糙。但密宗佛像是元代的时候从尼泊尔传到咱们内陆的，同时呢融汇了西藏地区的佛造像艺术，开创出一种新的佛像造型。密宗佛像一般呢精工细作，材质讲究，尤其是注重鎏金技术，所以一尊尊佛像那金碧辉煌，富丽气派，再加上有人物的写实特点，更具有艺术的魅力。特别是明代永乐、宣德，还有清朝康雍乾时代，由于皇室的介入和供奉的专用，品质就更加不同凡响。收藏是一门艺术，开始难免良莠不齐，一段时间后便是沙里瞪金，收藏者更钟情密宗佛像，价格上面也是一枝独秀。说起密宗的鎏金佛像，就不能不提起东北的一家文物公司。由于历史原因，这家文物公司库存了成千上万的明清鎏金佛像，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密宗的。本来这些佛像啊，都是解放初期预备着回炉炼铜的，被文物公司不经意间就回收了一部分。90年代佛像的价格还没起来的时候，这家文物公司扛着成麻袋的鎏金佛到各地文物展销会上去卖，几千块钱一尊，可着劲儿的吆唤，卖不出去多少。不过您还别认为人家糊涂，什么宝贝都往外卖，人家卖的大多都是刷下来的残次品，竟是这个缺胳膊的、短腿的，哎，都是些残佛，谁没事供着这个呀？可别说，什么事都有有心人。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北京有这么一家，姓白。哥几个都是玩佛像的，在这残佛上边人家就动脑筋了，四处寻找这修佛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找着一位高人。这位高人姓孟，哎，都管他叫孟师傅，是一位修佛的专家呀。各大博物馆、名胜古迹、什么安官寺院，那些个金铜佛像，凡是有毛病的，大多数那都是他给重塑金身，那手艺绝。常常是面对修好的佛像，主人都不知道原来这毛病，哎，是在哪儿来着？您看人家这手艺，有了孟师傅这样的靠山，这哥几个什么残佛都敢收，哎，你甭管是残成什么样，反正让孟师傅这么一拾掇，哎，立时间是完好无损。当时国内外买佛像的，没有不知道白家这哥几个的，都想看看他们手里的好东西。想看不是吗？好几天之前你得打电话预约，自打有了拍卖会以后，人家索性不接待个人了，还把这佛像往拍卖行里边一送，任凭买主上那儿是你争我夺，价钱是一山又比一山高。有这么一天，白家哥几个在孟师傅家正修佛像呢，一边看一边议论，说现在永乐呀、宣德贷款的鎏金佛价钱还真好，一尊都百十来万了， 咱怎么就找不着这样的呢？孟师傅有个小儿子，哎，都管他叫小孟师傅，修复上练就了一手细活功夫，薄如蝉翼的纹饰和精雕细刻的眉眼一般都得他上手。这天大学放假，小孟师傅在家帮着干活呢，随口就搭了一句，这款有什么难呢，想要我就给你刻呗，保准没人瞅得出辛劳。话音一落，白家哥几个一愣，哎，咱怎么忘了这个财神爷了？赶紧找来好几个没有款的明代精造的鎏金密宗佛像，让小孟师傅按着图谱上的款式试试。小孟师傅两天足不出户，等再把这佛像抱出来，真真的一尊官造佛像。外行人一般不知道，明代永乐宣德两朝内府供奉的密宗佛像不说，就是这个跟西藏佛界交往甚多，经常赐给各大寺院这些个佛像，都带有当时的永乐或者是宣德年造款，这就是俗称的官造，价格跟无款的相差着十几倍。自从小孟师傅创造了刻款的这个奇迹之后，拍卖会上多了好些个官造佛像，直到今天这些佛像仍然置身于华堂之上，被不少的藏家顶礼膜拜呢。佛经上有句话叫乐极生悲，佛像价钱好了，有人可就动了歪心邪念。前几年在香港拍卖会预展厅里陈列着几十尊密宗鎏金佛像，在射灯的照耀下，佛像是金光灿烂，习习生辉。有一位女士是内地的文博工作者，恰好啊赴港公干，闲暇的时候正好来游览，忽然被佛像上的签条吸引住了目光，她请人把这佛像取出来，一尊一尊的仔细看，这写个签条都是黄绫子质地，上面用毛笔写着什么什么佛一尊，笔记上看起码有半个世纪的沧桑。可这位女士认出来了，这就是50年代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为从北京调往某省名胜古迹批的一批佛的签条，怎么会如数现身在境外的拍卖会上了呢？她把这情况报告给了有关部门，经查是此处名胜古迹负责保管的头看到老佛像价值连城，便起了贼心，用新佛像替换下了这些老佛像，然后经人弄到香港拍卖。为了证实佛像的真伪，他还再三的叮嘱一定要保留每一尊佛像上的签条，殊不知啊，离地三尺有神明，这写个签条恰恰成了他败露的证据。巧的是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怎么偏偏当年写签条的人就在这儿赶上这码子事儿了呢？连这位女士自己呀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盘中古董收了谁的脸，满庭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